庆祝光明星节，塞尔维亚筹委会和印尼筹委会近日分别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1月24号到2月17号期间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庆祝光明星节，巴基斯坦全国筹委会成立仪式近日在卡拉奇举行。